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澳洲的政府啊，或者嘅社会啊，其实是很鼓励一些嘅华人同埋一啲社区团体咧，就系、是、指正白人歧视嘅。佢、就好中意呢样嘢嘅。咁点解咧？因为其实搞好多呢一啲嘢系有funding嘅。嗱，我哋咧呢一个社区咧，有25%嘅人咧就系、是、在自非英语背景噶。嗱、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需要咧多啲funding 啊，就系、是、咧要 印多种唔同语言嘅资料出嚟咁样。 咁跟住之后咧，就点样咧？就请边个啊？就梗系请翻。中國人、又或者他可以真係特登做多啲職位俾自己咁，然之後佢就嗱，其實我哋留意到你 council 咧好多地方咧就係、是、歧視㗎，因為乜乜乜咁樣，咁所以就有好多人咧就用咗歧視呢樣嘢咧，就係、是、當飯食。越多人唔識英文，佢就越多生意做，越著數。咁、所以點解開咁多華人嘅社團啊？即係我意思社區團體啊咁樣樣咧，就是、要做呢一啲嘢㗎咁樣嚇。因為喺澳洲華人社區咧、你話主流社會係歧視咧，一定有著數。你諗下，如果俾我啊，即係一個識英文啊，读法律啊，如果我系成日走出嚟话澳洲好种族歧视，我哋要保护中国人，哇！你谂下，我今日可以真系成就几大咁，但系我就好蠢， 民族英雄啊！你 我就讲事实嘅、我就觉得澳洲一啲都唔歧视，一啲都唔歧视啊！点解咧？因为你嚟到啊，澳洲政府俾屋你住，俾钱你 医疗， 俾教育你，免费医疗，社区服务，新年啊帮你搞场大龙凤，免费。即是教你英文，仲俾埋民主投票你，你自己喺香港啊、中国啊，你冇票投噶、但你嚟到澳洲就俾你投票，就俾你投票，但系唔系免费噶，有代价噶，但系唔紧要，个代价唔使你俾，个代价咧就系、是、鬼仔鬼妹个阿爷帮你俾咗，佢系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战喺战场嗰度洒血，等我哋今日可以得到民主， 系， 哇！咁所以即系当你一个移民嚟到呢一个国家可以住嗰阵时候。是一个几大的荣耀，是几大的 honor， 所以为什么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来到即是指证人家种族歧视、我告诉你我是会有很多着数这样做、但是我是选择不这样做， 因为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做人不可以这样、但是普通的中国人他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荣誉呢？ 不觉咯， 是啊，那我告诉你何以见得呢、入籍的人叫做什么？叫做唱歌、屙尿我知道叫唱歌入籍叫做唱歌啊！咁当你系即系等攞呢一个入籍嗰阵时候，呢、這个叫做咩啊？ 坐移民监 系啊， 坐监啊， 叫做坐监啊！你去呢、這、一个退伍军人会个 RSL 食buffet嗰阵时候啊，吓、啲人喺度夹啲蟹脚啊，要有一分钟静默嚟到怀念呢一啲为我哋死战死嘅军人。啲中人点讲？ 乜搞错啊？ 为什么咁麻烦呢？ 哎呀，出去夹多嚿蟹仲好啦。 每次都要停一分钟，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都不是我的阿爷关我什么事？ 哇，佢哋接接声噶，有时会， 啊、 哎呀，又起身啦啲咁咯。 系啊，嗱、即系 not to mention 咧，即系唔再讲，即系好多人呃政府钱啊咁样样，嗰啲唔再讲， 呢啲已经唔使讲， 唔再讲啦。但系嚟到澳洲呢一个咁好嘅国家，即系你仲咁样使利用人哋嘅善心，呢啲个呢啲嘢我做唔出。 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载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setcanton.com。 欢迎大家翻嚟8月30日第二节嘅南风窗，我哋今日有糖水思华 Sam，Hello， 系各位好。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一啲澳洲。有啲唔係咁好嘅聲譽喺種族問題上面，咁其實大家喺度生活啦，你哋自己本身喺度有啲咩經歷？你哋自己又點睇啦？ 好似阿 Sam 有啲好慘痛嘅經歷喎， 好慘痛， 好慘痛啊，好慘痛啊！ 我最後先講，你哋講其他先，我最後先講。 哦，你最後先， 你最後先講，我想最後先講 喎。你講下先， 阿思華先講先。 我講嗱咁咧，好多年前咧，我嗰陣時嚟咗澳洲係大概兩三年到啦，咁即係嚟到都有啲悶查查嘅，對整個主流社會嘅生活。咁後來咧， 我就有一個即係伯母朋友嘅即係媽媽嚟咗啦，咁佢就唔得閒啦，佢要翻工，咁於是咧就叫我去幫佢手攞張 Medicare 卡啦，即係呢度個醫療卡咧，即係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嘅，咁於是嗰陣時嘅呢一張醫療卡咧就要去呢度嘅我哋叫社會福利處攞啦，呢度就叫做 Centrelink 嗰度攞，咁於是我就同阿伯母一齊坐喺度攞啦，咁我同佢坐喺度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見到有一個。对面啊，坐我对面有一个白人嘅男人咧喺度对住我就讲咗两句嘢。咁你知啦，啱啱坐喺度，唔知对英文有时咧我 OK 嘅，即系都听到少少啦。咁但系佢已经呆呆，唔知佢自言自语咁喺度讲。咁跟住我觉得佢系针对我嘅，咁于是我再听， 系咪？ 因为佢讲咗几次， 系咪一刀劈捻起啲啊？ 我唔知佢讲咩，我后来我就话啦。跟住我就觉得佢系对住我讲啦，对住我同我爸母讲。跟住我就望住佢，佢继续讲。跟住我话你讲咩啊？我行埋去嗰度，我话你讲咩？佢话我叫你走咯，呢度唔属于你哋嘅，你走啦咁。我话我做咩要走啊？我话我系澳洲人嚟噶，我唔需要走。我话你再讲呢啲嘢，我告你，我告你 discrimination， 我话我告你歧视。咁于是佢即刻唔敢出声。咁于是咧，咁伯母问我咩事，我话冇事，我嗰人傻嘅癫嘅咁。咁于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咧，有人真真正正系当面地叫你走，我第一次就真系。咁仲有，我想话俾你听，其实喺社会福利处度，当时咧，我伯母系攞呢一张嘅 Medicare 卡。是完全不是攞緊澳洲的福利。 不是攞福利。 即是不是攞緊佢嘅現兜兜嘅錢啦。咁理論上都係少少福利嘅。但佢係 entitled 攞呢一張嘅醫療證，佢已經係喺呢度嘅永久居民嚟啦嘛。反而其實坐喺度嘅都好多其他人呢係攞緊一啲失業救濟呀等等嘅。咁於是我即係當時嘅感覺係非常之唔舒服啦。我亦都冇解釋俾阿爸母聽。但我淨係覺得哇呢、這個國家真係好離譜喎。但係我係一個好能夠平衡我自己嘅人。一來我覺得咩人都有嘅世界上嚇，咁第二咧，我其實試過喺澳洲啱啱嚟嘅頭一兩個月咧，我情緒係非常之低落啊，有嗰陣時係經濟非常之低，當時我個女好細，得九個月，我又唔習慣坐車，我喺香港冇車嘅，即係我哋私家即係嚟到要買咗架好殘嘅車啦，好舊嘅車，我試過兩次落車嘅時候咧，就棘住條安全帶，就成個撲咗落地下，即係由架車度咧一撲咁撲咗落地下。有一次仲係抱住個女兒一齊咧，就撲咗落地下。但係咧兩次都係一個兩個喺附近嘅白人咧，臨臨聲行埋嚟咧，問我有冇事。因為我個女兒當時好細，我自己都好緊張咁，我真係覺得啊，點解我咁個人成個好似失曬魂咁啊？頭嗰一兩個月，咁我自己又覺得啊，好感動喎、啊！即係我作為一個亞洲女性咧，嚟到幾次都係一啲白人嘅人幫我手啦、又試過有一次，我又係推住個女咧，就佢坐住個 B B 車。我真係好失魂啊！當時我相信我係心情極度惡劣啦。咁我同阿女咧又係成個地下喺地下撲倒，然後咧嗰個 B B 車又反轉，我好擔心個女有事啊！佢坐咗喺 B B 車裏邊，咁又係一個白人嘅人咧跑過嚟咧就問我有冇事有冇事，使乜幫手？咁於是我覺得好好感動咯，因為我成日覺得喺香港。你其實有事唔一定有咁多人咧行過嚟， 零千金都幾多再多啦。 唔係，我可以話係㗎，因為咧作為一個新移民，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你哋後生唔知咧，我哋當時嗰、那個經濟壓力好大，又揾唔到嘢做，一家四口係好艱難，仲有咧嗰種唔係講笑嘅，直至而家都係嗰、那個家國情懷咧好嚴重，因為覺得。離開咗自己嘅土壤嚟到咧，自己已經覺得自己係二等嘅人啦，二等公民啦、然後又覺得。样样都头头碰着黑，咁所以咧就系好容易心灵受伤又系啦。第二个女咧亦都系有，即系好似你咁讲咧，即系可能多灾多难啦，又跌亲又呢样嗰样。但系你当时只系感到，唉，压 力好大， 压力好大，同埋咧就觉得好大感觉系，其实呢度啲人好好，即系几好喎、 啊，大部分都几好， 大部分好喎、啊，同埋。幫我嘅當時其實好多唔多華人喺度嘅，咁當時覺得好好喎啲啊！我淨係諗翻我喺香港咧，其實如果我跌咗條街咧，就真係唔係好多人幫我啫，我覺得。咁但係呢一度咧係真係人哋係跑過嚟，喂老老實實呢度唔係好多人嘅啫。如果你要去幫一個人，可能要跑好遠嘅。咁我當時嘅感覺咧，所以我自己係好 可能好耐冇見過一個人跌倒啊，因為呢度冇乜人啊。 唔係喺停車場都多嘅，通常我哋拍低架車，咁、個人就落車嘅時候就跌。咁、我自己就覺得。我会平衡自己，我会觉得有唔好嘅嘢，但系实际上亦都有啲人系好多人系好好嘅吓。 咁啊，糖水讲下。 咦，阿 Sam， 你唔讲？ 唔系我讲，我俾你讲下 先。阿 Sam 想喊啊，系咪？ 冇啊，仲有冇咁样讲？ 好想听你讲喎，真系。 糖水讲， 你讲先啦，糖水。 嗱，咁头先先话讲翻好耐，即系一啲旧事啦。咁其实当年都系未有互联网嘅年代，应该我相信。 好耐都咁样。 哇，十几年前，未有。 仲系写信沟通嘅年代，我当年都喺澳洲噶。 因為講長途電話咯， 係咯，長途電話寫信，仲好貴，好貴， 哇！點俾啊？哇！買支可樂都唔捨得啊！ 租帶睇 VHS， 係啊，二三百，然後咧就輪流睇啊嘛，之後 嗰個年代，咁其實睇翻而家對比翻我，除咗街上面嗰啲癲佬之外咧，我又唔係真係感覺過好明顯嘅種族歧視，但係。我覺得呢二十年澳洲嘅社會真係轉變好大。 即係你一次都未試過有 bad heart feeling， 唔好嘅感覺，冇試過。 冇明顯，即係冇 明顯咯。 係唔明顯咯，唔明顯咯。即係譬如你話 好似我頭先咁講嗰， 即係譬如 當面俾人哋話 嚇。唔係，同埋我哋可能冇咁 take it by heart， 我哋冇咁即係冇咁擺心㗎嘛。 但係我諗澳洲社會真係轉變咗好多，睇翻呢二十年，即係譬如話一啲當初嚟咧係，如果你喺公眾地方或者係你講翻 你 自己本地語言咧，其實當年都係唔係咁好。 我俾人干涉過都。 你都有呢啲。 有嗰陣時 Adelaide 讀書嗰陣時。咁英文差啊嘛，但係我想點咧？ 咁但係而家我而家譬如都會好常見發生，唔係淨係中國人都唔會，即係唔會再干涉啦。 哦，唔會干涉。 即係接受程度係非常高。 佢哋而家學翻國語添啦。 而家 好多。 你講啦，你有咩經歷？ 啊！你講完啦，我諗住我附和下你，好大咋？我冇咩經歷啊，唔係，即係其實佢哋點解或者聽眾唔係好明白成日話我想嚇，唔係話呢個原因，只不過即係我覺得好需要去釐清一啲 concept。 我唔係講你自己， 唔係你唔話有 一，我都講自己，唔係我用我自己，我用我自己嘅經驗啊，講俾大家聽。其實大家要分清楚就係話所謂嘅歧視咧，係一樣乜嘢嘅 concept。咁其實中文和英文呢個字啦 ，discrimination 和歧視咧，其實兩個字唔係完全對等嘅。咁簡單啲講咧，就係話我哋每個人都有啲 preference 嘅，但係 preference 唔一定係構成歧視嘅。譬如佢哋 即係有啲喜愛啦， 係啦，啲喜愛啦，啲喜好啦。咁其實頭先佢哋講嗰啲就係話，譬如我哋之前咪後講嘅就係話即係我去公司樓下買咖啡，咁我入去買咖啡嘅時候，條鬼妹對我西口西面咁樣，係咪先？咁冇嘅，咁跟住之後， 條西妹對你鬼口鬼面， 我咧煩。咁跟住我行開咗之後，個鬼佬行埋去，哇！佢可以執到金， 哇！人哋又靚仔又禮貌又可愛， 買出去可能性， 但係咧，即係其實阿 Sam 都好靚仔。 唔係，係重點，唔係重點就係依一度啦。咁如果我咁嘅情況之下， 你咁靚仔都咁，冇理由噶。 個鬼妹俾面色我睇，咁是否歧視咧？咁梗係唔 Q 係歧視啦，呢個唔係歧視嚟噶，啱唔啱？呢個只不過佢唔中意唐人，或者佢唔中意我生得矮啫。 咁佢唔中意唐人係咪歧視咧？嗱，唐人你要話明佢唔中意唐人。 但係 我諗我哋或者可以唔講歧視，呢個係咪一個種族主義咧？ 你點話咁？你點樣 define 種族主義先？即係呢個一個好大嘅 topic 嘅，即係你話係咪因為由於我個種族，所以佢唔中意我，即係唔係即係 unlikable 啊，係咪唔中意啦？咁就算係呢樣嘢本身並不是構成歧視嘅，因為每個人有佢喜好噶嘛，你明唔明？即係譬如我溝條鬼妹，條鬼妹唔騷我，咁呢個唔係歧視啊，呢個只不過佢唔中意。唔中意同華人一齊， 或者佢唔中意你呢個華人， 係啦，或者你港女，你都可能，即係可能你問香港人，可能香港女仔、港女，可能十個有九個都唔中意黑人嘅，啱唔啱先？咁呢個係咪歧視咧？呢個嚴格上嚟講唔係歧視，呢個係喜好，個人喜好係咪？咁我哋其實所講嘅歧視到底係乜嘢咧？其實就係話主要係兩個層面嘅，一方面就係一啲 social 嘅 functionality， 即係話我去社會上一啲功能，一啲譬如話我去買嘢。我去 supermarket 買又買咖啡，會唔會因為係我嘅種族或者我一啲特徵而去佢唔 serve 我咧？嗱，咁就係構成一種歧視啦。咁譬如話equal opportunity 啦，即係我去揾工嘅時候，會唔會係因為我嘅種族或者我嘅一啲特質，譬如我可能我係有殘疾嘅，而令到我冇咗呢個獲得呢份工作權利咧？嗱，呢啲就係歧視啦。但係每一個人喺某一啲程度上，我哋都係 會有一啲喜好嘅，但係呢啲喜好並不是歧視，即係譬如話可能啊、你可能一個男仔佢會揀一啲靚嘅女仔，或者佢中意某一個種族嘅女仔，咁呢啲你嚴格上嚟講一種道德上可以話係一種歧視。 有啲西佬好中意亞洲人。 係啦，咁即係其實 特別中意亞洲人。 咁你呢啲其實唔嚴格嚟講唔係歧視嚟嘅，唔係我哋中文一般人所講嘅歧視，呢啲係啲喜好，而呢樣嘢必須分開嘅。嗱，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就係香港而家好多時候有好多立法嗰批咧。即係譬如咩正義愛港聯盟嗰批立法嗰批咧，即係嗰批人就係、 是、你講錯垃圾係嘛，唔係立法啦嘛。 咁即係嗰批人就係有依個問題，就係話而家香港去鬧一啲大陸人係蝗蟲嗰一批。嗱，我姑勿論蝗蟲嘅定義是什麼啊，但係佢哋其實所講嘅其實係一種喜好，即係佢哋唔中意依批人。但係我想問一下，大陸人嚟香港購物？或者去游水或者一啲即係社會上嘅一啲功能，使用社會上的一啲功能嘅時候，有冇受到歧視呢？有一啲好嘅歧視咯，即係書展平啲啊，游水平啲啊， 唔係叫歧視啦，係嘛？ 咁都算係歧視，嚴格嚟講算係歧視，但係 香港人咯， 係啦，其實香港人咯，係咯，但係佢冇問題喎，完全喺香港上係咪先？呢啲社會功能性嘅呢啲活動嘅時候，咁。揾嘢做有冇影響咧？冇影響喎！你係香港人嘅話，你係大，你有口音，哇！李嘉誠都有口音啦，唔好玩啦，係咪先？即係完全係冇影響，冇問題喎。而佢哋要立法嘅目的，佢哋所防止嘅，其實係一大部分嘅香港人，或者一部分嘅香港人啊，準確啲講，對呢啲大陸人嘅一種仇恨嘅情緒或者不滿嘅情緒，呢種事情是否可以通過立法去改變咧？係完全唔得嘅，我可以同你講。嗱，頭先思華姐姐講話，哦，佢跌倒嘅時候會有啲大陸有啲白人衝埋嚟扶佢，或者平時好似頭先阿唐水講，佢話，哦，呢廿年都改變咗好多啦，而家就唔會有人干涉你唔講英文啦，喺公眾地方，其實。真正去改善或者去改变你对某一个种族嘅观感嘅时候，其实系喺学校里面做嘅，好多时候喺澳洲嘅教育系你由primary school 开始，即系由 high school 开始啦，呢度系一样嘢。你佢就教你即系 whatever you do 咧，你如果系你系歧视就系唔啱嘅，你系种系唔应该种族歧视嘅。你讲咩都好，总之你一系种族歧视咧，你就系唔啱噶啦，系由细教到大嘅。咁样咪代表佢哋唔系种族主义者咧？我觉得未必。只不過佢哋學識嘅嘢就我唔表達出嚟，咁其實呢樣嘢就係法律上可以做到嘅程度，我盡量唔表達出嚟。咁但係你喺香港嘅立法會唔會做到呢樣嘢咧？我覺得唔會咯，因為你點樣定義啫？係咪先？ 頭先阿 Sam 講開喺澳洲嘅教育啦，呢樣嘢我有啲嘢可以分享喎。咁就係、是、其實如果你而家去到 Sydney 嘅，譬如話child care 咁啦。基本上你會睇到係咩顏色嘅細路係一齊玩，即係嗰班人你想象下，如果佢哋大咗，係咪會係 color blind？ 即係所謂 color blind 嘅， 即係唔理顏色， 真係可能係睇唔到。即係當然家庭教育好重要啦，但係如果佢哋喺嗰個咁嘅學校環境生活嘅時候，咁呢樣嘢 color blind 呢樣嘢完全唔 apply 唔到喺香港呢個情況，呢個情況。咁咁我朋友呢都有少少，我听我朋友讲过一个故仔喎。咁我朋友呢就同我背景差唔多啦，都係中年男人咁样啦，一个香港人。咁佢有时又出外公干下咁啦。咁有事呢佢就同三个妙龄，即係廿零岁嘅女仔呢就出去食饭咁样。即係都係专业人士咁啦。 一对三咁 样。係一对三咁。咁咧，我朋友系 你朋友 系咁三系我朋友，咁三位女士咧，即系三个女仔咧，系三种唔同嘅肤色嘅，即系有白种、黄种、黑种。 咁佢自己系咩色嘅？ 佢咪同我一样香港， 同我一样香港。佢嘅朋友 OK， 得嘅就明白。 香港男人咁咧，诶，咁喺。即系朋友啦，佢哋嗰三个女士系朋友啦，即系唔知有几熟啦。咁佢直咁你知廿几岁女仔，咁佢哋梗系会出去玩啊，去啊。尤其是如果你去出外公干，咁去阿爸咁，会有男士嚟搭讪嘅啦。咁即系我朋友咧，第一次咧就即系感受到咩叫 colour blind 咧，就系当时咧就系佢哋喺度，咁嗰啲男人咧会。搭讪嘅时候问佢， 咁佢哋會問嗰個白種嘅女仔：你邊度嚟㗎？咁佢話澳洲。咁跟住佢再問嗰個黃種嘅女仔，跟住話澳洲，即係你咩人啊？澳洲人。咁嗰個男人就好驚訝。咁跟住咧，佢再問嗰黑種女仔，又係澳洲。咁就咁嗰班女仔嘅反應係咩咧？佢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嘲笑嗰、那個嗰、那個，即係睇到呢種分別嘅。 喺边度？呢度喺边度？ 喺东南亚国家。 唔讲得边个国家？香港。 东南亚国家咁样。 吓、啊， 即系其实其实呢样嘢已经系发生紧啦。即系起码我哋睇到，譬如而家讲 Generation Y， 已经系有一大一撮人。佢哋真係 colorblind 嘅一班人。 同埋咧，嗱，第一澳洲就真係啦，澳洲真係，如果你入到一間普通嘅學校啦，唔好講啲呢度嘅所謂精英學啦，精英學就好特別㗎，係好多亞洲人嘅，因為亞洲人咧 死谷， 唔係死谷懶谷，唔係話讀書特別叻㗎，但係真係入咗好多精英學校裏邊，好多黑頭髮嘅。如果黃頭髮嘅人喺精英學校，黃頭髮即係天然黃嗰啲係好少嘅。咁一般學校其實真係都幾多唔同人種嘅人嘅，即係真係。都幾多元文化㗎啦，咁但係你即係仲有我自己就覺得隨住全球化咧，其實你而家去到全世界好多嘅大嘅城市咧，或者大嘅國家，譬如英國啊嗰啲咧，即係我先生去過已經話，哇！英國你話澳洲多元文化，英國仲犀利，喺倫敦冚唪唥唔同黃藍白黑全部都有。咁其實全球化之後你知道啦，根本而家嘅家飛機機票又唔係貴嚇，咁啊好多大城市係好多各地嘅人嘅匯水，咁所以我又覺得真係澳洲又固然係標榜呢個係多元文化啦，真係好多唔同嘅人種喺其他好多嘅大城市都係噶嚇。 其實好睇好睇，即係頭先阿唐叔講到好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就話，如果嗰、那個人嘅成長係佢同其他種族嘅人一齊成長嘅話咧，佢就冇咗呢個 concept 噶啦，冇唔覺得哦你唔同顏色點樣，冇依樣嘢噶啦。其實好戇居嗰樣嘢，本身我覺得。 其實我都唔係喎，我又反而覺得唔係。即使係佢係喺同一個環境長大，同一個城市長大啦、你係紅黃藍白黑都好啦。其實你真係來自唔同嘅種族咧，你真係有唔同嘅表現。可能下一代會好啲。譬如我哋呢一代嗰啲咁樣咧，我哋真係有某種嘅感覺嘅。譬如話。因為我自己有做過零售業啦，咁我又覺得，譬如如果係大陸嘅客人咧，我心目中有種感覺。如果是印度的客人又有一种感觉，如果是普通的白人又有一种感觉，中东人又有一种感觉，因为不同的人他真的有不同的消费模式的。 感觉的意思即是什么、就 是、可能是 bad feeling 啊 hard feeling 啊。 即是你有 bad feeling。我自己会的，因为事实上有经验嘛、我不是说因为见到你是印度人我不喜欢你，但是因为以前那99个印度人可能令我 有一些 不愉快的经验、于是我就有一些不是太过愉快的经验。那我不是想讲某一个种族点，实际上好像你这样讲，香港人之所以唔中意大陸人，我講特別而家係有啲種，即係喺呢一方面有好強烈嘅一啲嘅對抗嘅意識咧，就係、是、有某一啲種族嘅人係長期地都成日係有一啲不良嘅行為而導致人討厭。 旺角屙屎啊！ 我諗呢個除咗係咁之外，其實我哋喺呢度都好明顯覺得啦。如果你係大陸人，佢真係特別嘈噶，同埋特別唔遵守秩序噶。你明明去到，譬如我舉例，去女洗手間啦，呢度已經習慣曬二十年嚟都係咁，一定係排曬大隊。但係如果有一啲女士，唔好話老人家，如果係老嘅來自大陸，我都覺得我算你啦，你扮嘢又好，真係唔識排隊好。 忍你。 喂，如果你廿零歲嘅女仔而喺大陸嚟，你扮唔識排隊，我覺得不可原諒，因為人哋已經排咗條隊㗎啦嘛，佢硬係都係中意咁喺中間插隊。喂，你好明顯嘅，因為喺廁所得一條隊嘅啫嘛，你明明嗰種感覺係真係咁、 啊， 於是你會覺得。因为佢就会同一个细路女出嚟懒扮急咁，喂咁老实讲，人人都急噶啦，企喺度。而最大问题，算你系急 ，OK， 你可唔可以讲声唔该，对唔住 ，excuse me。 你下次叫佢过男厕啦。 吓系啊，咁咪我嘅意思系，即系某一啲嘅种族嘅人，佢系做大好多啊，唔系个个啊，我成日都话唔系个个，但佢做出啲咁嘅嘢咧，你自然会对嗰个种族咧系有特殊嘅感觉。譬如我举一个例，我唔好讲中国人、香港人啦，譬如印度人咧，我自己做个零售，佢哋真系好介意嗰个价钱，同埋中意讲即系讲价讲得好离谱。譬如只杯一蚊咁啦，佢举例啊吓，因为我试过有朋友咧就系喺屋企。呢度有一啲嘢又要差一啲，就係 garage sale， 即係話屋企自己有唔要嘅嘢咧，會賣出嚟嘅。咁我有朋友喺附近住嘅啫，咁佢當時要重新翻香港啊，即係將屋企嘅嘢賣咗佢，唔好嘥啦。咁佢有啲杯啊，當時好平啫，五毫子，佢講價。咁你五毫子講價，你大概講2毫或者3毫，你知唔知啲印度人嚟講咩啊？ 斗領，甚至一個師傅，即係 冇斗領咁我哋。 澳洲咧 five sense 咯 ，five sense 唔係斗領係嘛？ 係斗領，你唔識啊，小朋友。唔係，咁仲有佢，即係仲要一係咧就話 five sense 五隻咯。我話你有冇搞錯啊？咁你都講得出嘅，即係你會覺得即係拗曬頭咯，嚇！即係咁，於是你會覺得，如果佢成個種族好多人都係咁，你會唔舒服。 講翻 Darling House 嗰單嘢，咁點解個上海人會歧視黑人咧？佢應該冇乜不愉快經驗啦，從黑人身上係嘛？會唔會細個俾黑人侵犯過？ 咁我唔知啊， 拗曬 好難噶，黑人唔係好多。 你阿蘇氏 呢個男人細，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對一啲種族嘅歧視嘅係我哋， 我唔覺得係歧視咯。 即我哋 好似你咁樣感受啫嘛。 OK， 咁係。 譬如如果你一百個印度人嚟，佢都要將你啲嘢咁貶低。 即係 stereotype。 係啦，你會 stereotype， 唔係啱啊呢種，但係你會咯嚇。 中文叫咩？即係我哋套版 印象， 套版啊，典型化嚇。咁上海人嘅反應係 我諗知道點解咯，上海人 點解？ 係一種偏見咯，即係一種佢覺得白人嘅 高級啲， 白人係代表高尚嘅文明啊文化， 即係好似啲港女咁啊。唔係我嗱，你講埋 黑人就代表落後，低等嘅文化咯，即 係。但美國總統係黑人嚟喎。 是啊，所以張天亮話會佢搞亂美國咯。 邊個張天亮？ 張天亮係香港名人嚟 啊， 搞亂美國，因為黑人， 係因為黑人做總統， 因為黑人，係啊，亂曬啦，好明顯。唔係，但係，譬如我點解咁樣講咧？因為我同我公司裏面有個同事啦，咁佢之前喺香港做過嘢嘅，即係佢係去過唔同地方做嘢嘅。咁佢同我講，佢話：哦，你喺香港嚟㗎？係啊，係啊，我出世㗎。咁佢話：哎呀，我哋嗰陣時我咩喺香港，我都成日出去夜蒲㗎，去蘭桂坊啊乜乜乜乜。即係佢係澳洲白人鬼妹嚟嘅。咁佢話：哎呀，我識咗好多嗰啲 expats 咧，即係嗰啲即係嗰啲 專家， 即係唔係專家，即係嗰啲外派嘅 白人喺外國。 咁佢即係澳洲揾埋啲英國啊美國。佢話：哎呀，我識得嗰啲好薯嘅英國人，喺英國都唔係好 popular 嘅。哇，去到香港啊，幾受歡迎啊！ 我嗰度嗰啲 晚都真係忙到不得了。 我以前喺香港做嘢都係英國公司做，嗰度嗰啲嗰當年嘅英國人咧。都好90年代啦， 九十年代 系啊， 美啦美水啦，真系 啊，系沟菲律宾，去落喺度沟菲律宾嘅，菲律宾 嘅，唔系，但系因为唔系，反而白人系冇呢种 concept 嘅，你明我讲咩？即系嗰种系港女会觉得白人 high 啲，但系白人 当然冇噶， 点解冇啊？ 当年嗰个年代冇呢样嘢噶， 咩叫 即系沟唔到港女嘅啲白人系？ 你觉得当然系？ 当然系。 咦，咁唔同喎，兩邊嘅 story， 會唔會你唔 係 insider， 你係唔係 insider？ 因為佢係唔係因為佢， 佢真係九十年代咩？ 唔係我應該係我，但我 call 佢，因為佢係 我相信佢唔係， 佢係白種女。 好，唔緊要啦，咁我哋咧今次嘅種族嘅問題咧，我哋講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再會啦，拜拜。 拜拜。